想什么，口气会不会软软的，你紧张的想哭，多年后想起今天值得不值得。 除了想你，除了爱你，不为什么什么都愿意。想放弃，你始终没有爱过，你在敷衍我，一次一次忽略我的感受，我真的感到你不从心，无力继续。这种回忆不值得我提起，不值得想起，不值得哭泣。啊，这段感情早就应该放弃，早就不该让我浪费时间找奇迹。这样的你不值得我恨你，不值得我为你而换了心情。哦，我决定不为你而毁了心，放弃爱的你。 我决定放弃了你。 Baby, 除了想你，除了爱你，我什么什么都愿意。翻开日记，打开心情，我真的真的想放弃。你始终没有爱过，真的感到你不从心，无力继续。这感情不值得我犹豫，不值得我考虑，不值得我爱过你。这种回忆不值得我提起，不值得想起，不值得哭泣。啊，这段感情早就应该放弃，早就不该让我浪费时间找奇迹。这样的你不值得我恨你，不值得我为你而坏了心情。 喜欢看你像个糊涂虫，喜欢听你被烦恼晃动，因为怕

方方正正中国字，做堂堂正正中国人。 北京时间。